您是关注健康的，如果您是关爱家人的朋友，本档活动请一定关注了。 是的，瑞宁震撼来袭，首次降低门槛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中享受 3.8 折直供，只要99元一盒。 是， 而且订购两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哇， 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等一下小董，我想跟你确定一下啊，我没听错，之前不是说订购六盒羊奶才会免费送紫砂杯吗？怎么今天订购两盒羊奶粉就送了？ 是的，没有听错，这次的优惠力度是瑞宁乳业和享购时间协商了很久才推出的。从优惠政策上来看，确实没有利润空间。算一下，原价258元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中立减了159块钱。 对， 只要99元一盒。而且呢，花198元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送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哇， 等于说不是请大家喝了一个月的羊奶粉吗？就是白得了一只紫砂杯呀。所以每档活动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一旦结束啊，优惠就全面停止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其实啊，说到瑞宁羊奶粉，现在很多的北京家庭都不陌生。因为瑞宁呢在北京已经推荐4年的时间了，实体门店更是已经开了2家。它是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秦源乳业，而且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安全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，而且呢，它也是中国人保特约质量承保的乳品企业，所以啊，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。 没错，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，免费给您送奶到家。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外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，清楚的写着每百克的瑞宁羊奶粉中富含了640毫克的钙、6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和17.5微克的硒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达上百种，而且不分人群、不挑季节，一年四季全家都能喝。关键是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，也不需要订购一年装、两年装，只要198元就能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。 是， 而且还有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，来看到手机尾号0722的朋友订购了3套。说啊，上次你们瑞宁专卖店开业的时候呢，我免费领了一盒羊奶粉，口感不错，不甜不膻，还有一层奶皮呢，价格也不贵，又有赠品送，还能够直接送奶到家。老伴儿就说了，以后啊咱就喝瑞宁羊奶粉了。 好， 还有3451的朋友是订购了5套，说家里好多东西都是买羊奶粉送的。什么青花瓷的碗啦、手拉车啊、金丝黄菊啊，都是买羊奶粉免费赠送的。说啊，这紫砂杯我也记得之前是订购这个6盒才送的，现在呢怎么订2盒就送了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？ 啊，没有搞错啊，从现在起呢，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8元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能免费得到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304不锈钢黑色烤漆，防漏旋钮杯盖设计，礼品手拧袋包装，送人自用都可以。重要的是它是紫砂泥内壁，茶汤更香醇。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看到手机尾号8003的李大爷说，家里还有2盒羊奶粉呢，听说今天送紫砂养生杯，这天热啊，出门确实需要一个好杯子。 对， 听说今天订购2盒就能免费送一只，那就多订点，家里的亲戚朋友每人送上一个紫砂杯。 看来这李大爷一定是一位懂生活的行家了。瑞麟羊奶营养高，天然安全健康，而且呢不含蔗糖，科学配比，又特别添加了益生菌、硒元素还有植物甾醇，您每天呢冲上一杯，多种的营养元素帮助您啊是营养自己的身体细胞。而且今天呢咱们198块钱订购月度装的羊奶粉，还有一个198的紫砂养生杯是额外免费赠送的。 是，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当中，手机尾号59734410651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老会员了。都表示这不是羊奶免费喝，就是紫砂杯免费得，所以这样的优惠啊，订到肯定就是赚到了。好的，最后的3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知识入智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要请成王朱祁钰出山来一趟二进宫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他希望成王啊再次以卧底的身份呢、到李珀的府中去查访案情。因为于谦梳理了一下自己手头的线索，他发现要想真正的打开局面真是难上加难。无论是景福田还是沈伯清，现在山西广陵的这些官员那真是官官相护。于谦有一种感觉，这官员当中有那么一股很强的势力啊，组成了一张关系网。这张网络呀，你要是不把他们一举拿下，有真凭实据，恐怕很难击破。而于谦也感觉到了，既然这个李珀他有吸毒贩毒的嫌疑，而且当年的县丞沈伯清跟李珀又有那么密切的往来，于谦心想这个李珀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无论如何也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。所以啊，找到李珀的姐姐李秋月，这只是一件事儿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于谦感觉到自己能够挖出一个让人惊讶的背后的利益链条。于谦心说，甚至山西广陵整个官场都要为之一振。于谦可不像沈伯清想的那样，沈伯清觉得，你于谦别看是一省的巡抚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道是法不责众，你于谦一个人再厉害，你动得了我们整个官场吗？我们都联合起来抵制你啊，任凭你再大的本领能奈我何？所以沈伯清呢，他是有底气的。他就没想到于谦跟一般的官员可不同啊，于谦是有魄力的，最关键是于谦的正义感还有当官的责任心，那是其他的官员不能比的。所以于谦找到成王，希望他呀还借助自己程少爷的身份再次回到李府再探听消息。没想到啊，此前对于破案充满兴趣的成王啊把脑袋晃了拨浪鼓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去，不去，算了，不去了。哎呀，我说廷义呀，这买卖我算干够了。我说这卧底这事儿真是不好干啊！我此前呢，我觉得这事儿有意思，嘿嘿嘿，这玩意儿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化妆表演似的啊！我是完全化妆成另外一个人，嘿，哎呀，我觉得挺好玩。可是我一看啊，这事情远没那么简单。 你就说上回吧，要不是我给你提供那假情报，你能打草惊蛇吗？嗯，哎呀，我这工作水平啊还是差远了，您呢另请高明吧，我别从中裹乱了，绝对不行。于谦就劝我的王爷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再者说此前您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呀，要不是您介入李府，我们哪能知道薛灵儿的事情啊。哎，一提到灵儿又说到成王的痛处了。其实成王朱祁钰为什么不愿意再去，他心里边有个心结，他总觉得灵儿的死跟自己有关系。哎，当时如果自己能够伸出援手，能够及时的相助，可能灵儿跟小德子这对鸳鸯啊就不会落得今天的这个下场。所以其实成王啊，他内心当中不太敢面对这件事儿。这几天吃喝玩乐一逍遥啊，把这事儿啊他就给淡忘了。今天于谦让他再入李府再去卧底，成王把这档子事儿就想起来了，所以他心中很痛啊，他不愿意面对。于谦何尝不知啊，他看出来了，心说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成王说动。于谦是嘴鸭子冒白沫子，怎么劝这成王啊也不去。最后于谦呢生气了，这也就是于谦吧，谁敢在成王面前发火。就见于谦把脸往下一拉了，呱嗒一下大眼皮往下一耷了，好的妈呀，哎呀，成王看着心里还真发毛。倒不是说于谦怎么蛮横，于谦那是不怒自威，人家气质在这摆着。于谦说，王爷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谦认为非您去办不可呀。一则您之前打了一个基础，能够很好的接洽到这个李珀，再有微臣想请王爷想一想，不管是薛灵儿还是小德子还是这山西广陵的老百姓，说到底这都是千岁的子民呐，您对他们是负有责任的呀。如今如果王爷不能够深入李府获取证据，那么谦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行动，我们拖延在此还如何来办皇上交给我的案子呀。于谦这么一生气呀，成王啊还真有点害怕。不过呢，马上于谦这个语调又缓和下来了，再者说王爷，您此前的工作卓有成效啊，廷义还是要仰仗您呢、啊。要不是王爷出手，谦恐怕这一次难破黑虎奇案，难破铁箭头之案呢、啊。所以还希望王爷无论如何屈尊大驾，要帮助于谦这一次啊。你看看，于谦呢，这是给一大棒再给一甜枣，蛤蟆来个软硬兼施。哎呀，成王一看行了，那话都说到这份上，那还说什么呀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哎，后边于谦这顿招帽啊戴的也是不错。行了，小路子，咱们爷俩再走一趟吧。哎，得嘞爷。朱成禄跟成王两个人准备了一番，朱成禄就提醒我说，少爷，咱们不能光准备应用之物啊，咱们这次二进宫可得多加防范，咱出来的时候您怎么说的、您说您到山西内地去采集药材，咱就这么回去了，咱得有个理由啊，那药材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成王说你说的对，哎，为了以假乱真呐，咱不能就这么回去。我说廷义啊，你得给我两天时间，这药材我是真得买，哎，要不然呢我这戏就演漏了。那什么别说了，咱们现在就动身。书说简短，成王跟朱成禄套了车，哎，到这山西各地呀、还真的购买了很多的名贵的药材，然后一转弯 来到李府，跟这门上人呢也是熟头熟脸了。成王来到这门口，一见门上人，老王啊，你好啊！哎呦呦呦呦，嗨，我当是谁呢？哎呀，这不是程少爷吗？怎么着？您到内地购买药材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说老王啊，大官人在家吗？在呢，在呢，在呢，在呢。麻烦你进去通禀一声啊。我购买药材回来呀，我这本来就打算到京城去了，后来我一想啊，我也得见见我这兄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呢再到府上叨扰几天。哎呀呀呀，您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，我们大官人这些天还念叨着呢，说您怎么一去不归呀、啊、行，您等着，我进去通报一声啊。这门上人啊叫老王的啊，就进到府中了。不多时，老王头出来，身后跟着李帅。这总管李帅啊非常的热情，一出来伸出双手，先给成王行了个礼，也给朱成禄请了个安。哎呀，程少爷，大驾光临呐、啊！我们大官人一听说您来了呀，哎呀，在里面正在精心的准备，哈哈，所以没出来接您。这烦劳我呀，代表他接您入府。快快快快快！哎，这东西来来来，把东西拿着。命令手下人把成王的行李拿好喽，一行人等就进了李府了。成王到府中一看，哟呵，变样了。哎呀，我说李先生，咱们这府最近这是大兴土木了，嗨，可不是嘛。就这些天呐，我们家大官人说呀，哎呀，这宅子是又老又旧，看着有点别扭啊，挑了这么几处呢，精心的修葺一番。哎，实不相瞒啊，我们大官人说了，今天晚宴就请您到我们新修的东暖阁前去赴宴。那什么，少爷，您呢还是住您原来那院，您看行不行？成王说，我就不多待了啊，我就想啊，跟李珀我们见着面打个照面，我还得回京城。哎，别家别着急呀、啊、怎么着您得住几天呢，是不是？那什么，先安顿好，我们大官人在东暖阁早都准备好了。盛情之下，成王跟朱成禄又到了当初他们住的那个跨院，把东西放好，哎，又洗了把脸，休息了一下，在李帅的带领之下呀，就到了李珀的后宅。这后宅啊，成王来过啊，当然来过了。这不是那次于谦接受了成王的信息，到李珀的后花园抓黑虎吗？就是这儿。这李珀这后宅呀、啊、是个大花园，哎呦，修的那个阔气呀、啊，那真是大门脸深宅院呢、啊、这占地也好几十亩啊，好家伙，这么大个地方，这是作为他的后宅，你说这小子得多阔气吧。两次他这后宅都被于谦给掏了，第一回是抓什么黑虎，闹了一个蒙灯转向啊。第二回呢，让李成半夜里从被窝里把这李珀给拎到县衙了，那不是因为康万德嫁祸这个李珀，说他主使康万德行刺于谦吗？所以这两次事情之后啊，李珀觉得他妈是不我这地方风水不好啊，啊，我看哪儿都别扭。于是呢，整个的来了一个大翻修，哎，什么原来的小桥、流水、假山啊，通通去掉，在这后花园呢，重新修了一个东暖阁。哎呦，这个大宅子真漂亮啊，奇迹飞檐，雕梁画栋，里边亭台楼阁非常的富丽堂皇啊。在李帅的带领之下，成王呢就在前边走，朱成禄紧随其后，先进了头一道院。哎呀，这朱成禄到处一看，心说真行啊，嘿，我看在这广陵县呢，这李珀简直就是个土皇上，这也太阔气了，也别说在这山西啊，拿到北京去，我看很多的王府都不及他这宅子，哎呀，真是阔。一边想着呢，这朱成禄就跟着这个下人往前走， 再走就进了二道院了，再往前走啊，又是一道院子。进了三道院之后，朱成禄一看，哎，不对劲儿，怎么不对劲儿？成王跟李帅不见了，你看看，刚才还在前面呢。他就问左右人，哎，我们少爷哪儿去了啊？少爷就在旁边。那行，那咱们跟着，咱们到这边吧。朱成禄一看不对劲儿，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怎么神色有些紧张啊？心说坏了，我对成王那有保护责任呢，我一刻也不能离开他身边的。我说二位，我可不能离开我们家少爷啊！我们家少爷到底在哪儿？现在我就要过去。嘿嘿嘿，我说陆爷，您别着急呀、啊。到了咱们李府了，到了咱们宅子了，您还有什么担心呢？少爷呀，在李宅呀，跟我们大官人喝酒啊。我们总管不是带他过去了吗？咱呢，就旁边这跨院，早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先吃，吃完了之后呢，打上几圈麻将。你看这有什么呢？朱成禄说：“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到少爷身边。”可是说话之间呢，呼啦超上来十几个人。面带微笑，哎，真真假假，嘻嘻哈哈，拍拍搭搭，把朱成禄就给架到旁边这个院子去了。你小路子本事再大，他没有准备，突然之间十几个人架着膀子就给列到旁边的院子去了。那么成王哪儿去了？成王跟着这个李帅迷迷糊糊就进了内宅了。走进大厅，成王一看，嚯，这大门帘也真阔气啊。对面是个屏风，在这大厅正当间呢是一张桌子，桌子上边摆着各式各样的糕点小吃还有茶品，但是可没有别人。成王就问呢，李总管，我兄弟李破身在何处啊？就见李帅嘴角露出了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冷笑，他招了招手，手下人下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到了院里，咕隆咕隆咣啷把门给锁了。成王一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见李帅不卑不亢往这儿一坐。程少爷，我们大官人呢还得一会儿过来啊，要不您先坐下，咱们聊两句。成王一看，这里边有文章啊。哦，行啊，那聊聊吧。成王没事人似的往那儿一坐，李帅把三角眼一翻。我说少爷，这次您是去山西内地买药去了啊？对呀、啊。刚才我那个包里呀、啊、就是我买的药。哎呀，成王一说起这药啊，他高了兴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大总管，这次啊我搞到了大批的珍贵药材，尤其这次亳州一行收获甚大呀。啊，我买到了一些远志啊，哎，又叫极渊呢、啊、你知不知道这种药啊京城没有啊，太难得了。这种药具有安神益智、祛痰消肿的功能啊啊，有什么失眠多梦啊，这个咳痰不爽啊，哎，这药它特别管用。再有，我还买到什么了？党参，哎呦，这在京城也不好找啊。一般来说呀，这得很高的山地或者灌木丛才有呢。哎，这也是咱们传统的补益的药物啊啊。补中益气，健脾益肺，那党参还了得吗？再有就是什么连翘，你看看这连翘，我是特别给九夫人带来的，除了可以清热解毒，这连翘呢还能加工制成美容养颜的化妆品，哎，食用方面呢还能提取食用油，太难得了，是吗？不过少爷，这次您不仅是去了山西内地吧？啊， 这么些天来，难道一说您只到了亳州买了这些药材，就回转我们李府了吗？程文一听，啊，那你什么意思？那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怎么着，少爷，今儿这阵仗你还没看出来呀？这乃是一场鸿门宴呐！我跟您说实话吧。这么些天来，您的行踪，您到哪儿去，我们掌握的是一清二楚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您杀了个回马枪，居然又回来了。好啊，今天您如果把您到底是谁，您的真实身份，为什么来到李府，全都说出来，还则罢了。如果你有所隐瞒，说不上来，今儿这屋你可出不去。成王一听，坏了，这戏呀，演砸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清朝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民亡，浪苗当粉生身虽孤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！ 关云长知是入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是二入李府。再次来到李府，成王呢比之前要显得淡定从容。哎，又来一次嘛，二进宫嘛，感觉到自己呀更有自信了。扮演起这个京城的阔少呢，哎，也显得是得心应手。还多亏来之前啊，经朱成禄的提醒，做了一些个准备。特意又到了一趟山西的内地，买了很多珍贵的药材。那你这戏假戏你得真唱啊，因为他化妆成的就是这么一个京城的阔少，要做药品生意嘛。结果呀，还是被人家这个总管李帅给堵到屋里了。这李帅给成王摆了一个鸿门宴，哎，你别看这桌子上瓜果梨桃酒水糕点什么都有，屋子里也没有旁人，但是这个李帅这两只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，看着都要把那个成王啊给盯透了。那意思，你要不跟我说实话，今天我就得把你吃了，你就出不了这个门。成王的内心很紧张啊，他真没想到自己能够受到李珀和李帅的怀疑。成王心说，你别看在这儿跟我对峙的是这个李帅，哎，其实李帅他有什么想法呀，那就代表李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则李帅之于李珀来说，那就跟朱成禄之于自己一样，那就是李珀的影子呀。这么些天来成王还没发现吗？大事小情在这个李府当中，除了这个九夫人，那就得是李帅了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李帅对于李珀来讲，这个管家呀比那九夫人还要重要，很多的事情都是李帅在出谋划策。所以说今儿李帅来质问成王呢，这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李珀的意思。此时间成王啊也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心说怎么办，嗯，他妈这小子来质问我，说我这么多天干嘛去他都知道，真的吗？他不是瞎咋呼在这咋我吧？又一想不对，心说话这么些天来我也没大留神呢，啊，在这个广陵县内我吃喝玩乐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确实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深居简出啊，谁没想到，哎，我还得再回来呀，你看着这事儿闹的。但是成王又一想啊，我得沉住气。为什么呀？成王心说，他倒未必是在诈我， 一定是他掌握了某些我的行踪。哎，他呢心里有点谱。哼，但是既然是李帅来问我而不是李破呀，程望心说他这就是留着退身步呢啊。要是李破亲自质问我，哎，问来问去发现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毛病，我也没有欺骗他，那不就显得很尴尬了吗？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，这黑脸的让这李帅来唱，弄不好啊这个李破现在不定在哪儿藏着呢，我们屋中发生的这一切他都能听见都能看见。程王心说好吧，那既是如此我就给你说一说吧。程王不着急了，往座位上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看着这个李帅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的这位兄弟对我有这么大的猜疑。哎，我说李总管，你倒说说，如果我这些天来没有去山西内地买药，我去哪儿了呀？李帅一看，嘿，哎，我说少爷，您可真行啊，啊，真所谓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，好吗？您瞪着眼睛在这说瞎话，哎，脸不红心不跳，眼皮不难眨的，那我得跟您说说吧。两周之前您离开我们李府，是我亲自给您雇的车，这辆车可没奔着山西内地去呀。 啊据车老板说，你们往内地走了一阵子，又绕回到了广陵，然后你们就把车老板给辞退了。嘿，我倒觉得新鲜，您不是去内地买药了吗？怎么我给您雇的车您不满意呀？ 啊恐怕不是吧，当时您给了这车老板几两散碎银子，告诉他他走他地，你走你地啊，你的行踪让他不要告诉我。哎呀，我说少爷，难不成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？啊，您那几两银子就能收买人心呢？你可知我们李大官人跟这车老板是什么关系呀？您想的太简单了。所以说您至少第一个谎言，您是没有直接去山西内地。那么至于您去哪儿了呢？您不用说，我替你说。几天之后，有人在广陵县衙发现了你的行踪，还看见你跟那位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相当熟络呀。啊，我的程少爷，原来你跟于大人是好朋友啊，这可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呀。 啊于谦两次突袭我们李府，头一回您在府中啊，于谦到了后花园愣说我们大官人豢养什么黑虎，天方夜谭嘛，搞了个乌烟瘴气，臊眉大眼的走了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当时您可是诚惶诚恐的假装不认识于谦呐。啊，这咱不说了，就在您走后，那于谦又派他的手下李成到了我们府上，把我们李大官人给抓到县衙去了，愣说什么他主使一个杀手刺杀于谦于大人，我们大官人一不留神差点把脑袋混丢了，还是我急中生智跟那个刺客两相对峙，这才戳穿了他的谎言。我说少爷，这两次危机是不是都与您有关呢？在您到来我们李府之前，我们跟朝廷素无瓜葛，这于谦又是怎么跟我们较上劲了呢？嗯，我们是哪儿得罪他了呢？少爷，这个事儿您总得说说清楚吧。另外几天之前，嘿，您大半夜的跟于谦不在县衙里边待着，瞎出来溜达，这是跑到什么荒郊野岭居然待了一夜，你们干嘛去了啊？ 你又做了哪些勾当？如今你回来了，真个没事人一样啊。嘿呀，我说少爷，您这戏演的可以呀、啊、说说吧，您是存着什么花花心呢？您是图我们李家的财产呢，是图我们九夫人的美貌，您还是图什么吧？啊，反正今天在这屋，您不说出个子午卯酉来，您是甭想出去，您也别想见到我们大官人。听完了李帅这席话，成王的心中不免一阵紧张啊！哎呀，成王心说，我这些天够注意的呀，闹了归齐，他妈这小子都掌握了啊！看来李府有人跟踪我呀。哦，成王心说，看来他说的这些事儿啊，有鼻子有眼的，他绝不是胡编乱造，多多少少的他是发现了我的行踪。虽然这里边有一些细节对不上茬，但是大体上说的都对。成王心说，我怎么办？我要是愣不承认显然不行，这肯定逃不过去。我要是和盘托出，把我的身份啪我给他亮出来，我是一国的王爷，小兔崽子，你他妈想不想活？好像也不行。哎，怎么着，这跨度太大啊！他完全可以不相信不承认，我恐怕还出不了这个门，这怎么办？成王心说，得了，我再给你来个胡编乱造吧。嗯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儿啊，成王是捻然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说大管家呀，哎呀，我是真佩服你呀，你对你们家大官人真是忠心耿耿啊啊，可以理解可以理解。我呢毕竟是个外人啊，跟大官人相识不到一月，确实啊，对于我的身世，对于我的身份啊，对于我的目的，你们都还存疑。确实我这一段时间呢，确实没光去亳州，没光去山西各地采药，我确实到县衙见了见于谦啊。不过我要跟你说一点，在此之前呢，我并不认识于谦。那我为什么去呢？那是因为我舅舅派人来找我了，就是我离开咱们李府那一天，我就见到了我舅舅派来的人，告诉我了两省巡抚于谦呢是他的好朋友，现在正在广陵督察，听说我要到山西来了，这才派人告诉我一定要去拜望于谦于大人。说到这儿啊，李帅就问，您张口闭口你舅舅，你舅舅是谁呀？哼，成王说，我的舅舅乃是吏部天官荣金榜荣大人，他与于谦乃是故交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有何为证啊？成王不慌不忙的从自己的衣服兜里边拿出来一个荷包，把这荷包打开，从里边掏出一张手帕，手帕展开之后啊，嘿，这个手帕真是太精美了。李帅一看，上边是一幅雪夜梅花图，在这手帕的底角还有款儿，写的是一首诗：青阳宫前锦江路，曾为梅花醉十年，岂知今日寻香处，却是山阴雪夜船。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，就叫梅花呀。拿着这个手帕，成王跟李帅说，我舅舅喜欢梅花之清冷高洁呀，所以他的书房叫梅香斋，我舅舅本人呢也自号叫凌寒老叟。怎么个凌寒老叟呢？王安石的诗 有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嘛，呵呵，所以他叫凌寒老叟，也是寓意梅花。哎，那么我出门在外呀，他也不放心，哎，他就交代我说，这首诗，这个手帕，这是我们唯一的联络暗号。哎，就是这幅雪夜梅花图啊，来来来，我再把我的印章印上。说着话，成王从这荷包当中又拿出自己的一个印章来，把这个印章就给按到这个手帕上了。李帅一看呢，这也是个九叠传的印章，自己也不认识。我说这念什么玩意儿？这四个字是暗香居士，这就代表的是我。多赞我舅舅见到了手帕，见到了印章，那就代表啊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联络暗号，绝对错不了。李帅在这儿看了半天，心说他妈真的假的呀？他在这儿狐疑了片刻。成王很大方，把这荷包加上手帕加上印章重新放好了，交给李帅。行了，大管家，你若不信，现在你就可以拿这东西到京城，到吏部前去验证，去找我的舅舅吏部天官荣金榜，你听听他怎么说。好吧，那既如此说来，那我先收下了。李帅真把这荷包就给留下了。成王心说，他妈你小子不用在这儿猖狂，你敢留我这东西，以后有你倒霉的时候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再说李帅，他看着成王啊，在这红嘴白牙，滔滔不绝，十分的自信。李帅心说没什么破绽，那还有最后一点，前几天有人看见你跟于谦大半夜的到郊外一什么地方去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哎，听到这儿，成王口打哀声啊。我说大总管，您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啊？你们府上的那个侍女小玲啊，就是那个薛灵儿，已经死了。我去郊外正是去薛灵儿的墓前去祭祀啊。李帅听到这儿打了个沉，怎么他是真不知道？成王这么一问呢，还把他问愣了。他刚要再说呀，就见这屏风后面李珀跟九姨太两个人出来了。这李珀边走啊边在这大骂李帅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怎么回事你呀、啊、你个不中用的东西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这样跟我的兄长程少爷讲话呢？真是胆大包天。你看这李珀假惺惺的在这训斥李帅。成王明白这他妈都是演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成王笑着站起来了。哎呀，李兄，还有我这位九嫂子，哎呀，多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呐。互相见了礼，还是免不了有一些尴尬呀。正像成王猜测的那样，李帅问的这些话，那都是李珀想问的。他躲在后面听了个清清楚楚，到现在不得不出来了，也正是成王睿智的回答将李珀心中的疑虑都给解除了。李珀这才现出身形，假意的训斥这个李帅。李帅都明白得配合把这戏演好啊，紧着给成王赔不是。少爷，那是我呀脏心烂肺，我多虑了，是不是呢？希望您呢不要见怪。哎，有道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嘛。大总管也是为李家着想啊，问我的这些话呀也都很正常，不足为怪，不足为怪嘛啊。李珀赶紧说啊，我说少爷， 您再回来就对了。你要是直接回了京城，绕过我的李府不进门啊，我还得挑你的理呢。是不是啊？来来来，把这些瓜果梨桃都撤下，大牌宴宴，来给我们的程少爷接风洗尘。这句话说完了，门一开，朱成禄到外边进来了，七八个人围着朱成禄，连说带笑，拍拍打打，嘻嘻哈哈。怎么呢？李帅出去送信儿了，一切照旧，警报解除了，所以朱成禄呢也没有必要把他软禁起来了。朱成禄啊，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东暖阁的大堂了，身后的这些人还假意的逢迎，嘻嘻哈哈的当个笑话。到大堂一看，王爷没事儿，朱成禄这才长出一口气呀，就见成王谈笑风生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行，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怎么样，李兄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如假包换，我是真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舅舅啊！啊，两个人是抚掌大笑，酒菜上齐，两个人是推杯换盏。这个时候，李珀又说：“哎呀，我说程兄啊，此次你再回到李府，我是十分高兴啊。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成王说当讲当讲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讲在当面？你我兄弟二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再者说，经过这一轮的交锋，你该对我放心了吧？哎呦，您这怎么话说的？程兄，我的这个要求啊，您是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建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春去秋来

广播享福利，瑞麟羊奶全家爱。为了庆祝瑞麟羊奶粉的隆重回归，现情缘乳业决定，本档活动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们，只要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活动只有五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现在瑞麟羊奶粉是越来越大气了，订一个月羊奶粉就能送紫砂杯，这还有什么利润呢？是的，这次优惠力度是瑞麟乳业市场部协商了许久才推出的。从优惠政策上来看呢，确实是没有利润空间。算一下，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是立减了159元，只要99元一盒。而且花198元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送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等于说，不是请大家喝了一个月羊奶粉，就是白得了一个紫砂杯。反正这样的优惠力度市面上肯定不会有，所以建议您啊，听到就别错过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一定要介绍一下这款紫砂养生杯啊，它可是瑞麟的明星产品。同样的304不锈钢烤漆，同样的紫砂泥内壁，同样的旋钮式杯盖设计，同样的精美礼盒包装。 是。 而唯一不同的是，之前一直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。 对。 今天您订购2盒就免费赠送给您，那您说划不划算呢？ 是啊，家住通州区的李大姐就说了，听你们推荐羊奶粉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一直推荐的都是半年装和一年装的优惠，今天居然有月套组，那想试试看，就是不知道这品质怎么样。既然您听了这么久的节目，您一定要试一试。瑞麟羊奶粉是来自于陕西富平县秦源乳业，是通过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的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。它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，所以啊，给家人喝的奶就应该有这么过硬的品质。 对呀，平时小饿小困了，少吃零食，多喝羊奶，1954千焦的能量可以让身体活力十足。中午外卖快餐又辣又油，喝杯羊奶休息一下，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，还有不含蔗糖和特别添加的植物甾醇、硒元素和益生菌，爸妈喝得更舒心。 对， 那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516元的一个月瑞麟羊奶粉，加上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一共花到198元，在超市或者家门口订奶点肯定是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政策的。 是， 但今天瑞麟乳业为您做到了，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2788的朋友就说了，平时工作太忙了，没什么时间搞养生的，喝点羊奶挺好的，好喝不膻还有营养，关键是每天才5-6块钱，喝饮料也得要这个价格。您说的一点没错，这天热了，随便去超市买杯饮料或买杯奶茶都得10几块钱。今天富含了钙、铁、锌、硒和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等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啊，才花到5-6块钱。有了对比才知道选择很重要，所以呢，别犹豫，现在就给全家人订上一杯羊奶，给健康做份投资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啊，那都说好身体都是好习惯造就的。羊奶粉它不是药，也不是保健品，它是和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一样，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基础营养。尤其是瑞麟羊奶粉不含蔗糖，更安全营养。特别是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粉，添加了益生菌、硒元素和植物甾醇，是家人理想的日常用奶，而且花费也不高。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喝一个月的羊奶粉才100多块钱，那100多块钱就是您一顿羊快餐的钱，就是孩子一堂补习课的钱，就是吃2斤龙虾的钱。但今天花198元，除了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之外，还有一只同样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啊，目前4007106108、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手机尾号6799-8510-3241-0091的都是老会员朋友们，都表示是这天热了，出门随身带个杯子方便许多。这紫砂杯呢，内壁是紫砂泥做的，泡出来的茶啊更醇香。关键是啊，之前是订购6盒才免费送的，现在订购2盒就送了，那肯定要多订几套。反正羊奶是一直要喝的，紫砂杯呢送人也有面子。好了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和尤俊达来到杨林的大营外讨敌就阵，老杨林带领众将到营门外亮队。杨林问何人出战，十二家太保都不敢出征，惊动铁枪将来火儿。王爷待卑职出阵擒敌。靠山王点头，好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不劳王爷嘱咐。他一弓当马往前撞，和程咬金一碰面，咯噔，各自扣灯。来会儿得胜沟鸟船摘下大铁枪，高声断喝，呔，响马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敢找王爷来要黄杠，摸摸你还有命吗？小子，胆子小了我也不敢来，你叫什么东西？住嘴，你家将军叫来会儿，人称铁枪将。好了，撒马吧小子。老程一催马就冲过来了，他搬斧头献斧转，说了声点，三棱透甲锥直奔来会儿的眼睛扎了过来。来护尔急忙用枪啪往外一挂，还没等挂着呢，老程一变招，斧头朝下劈脑袋呀。来护尔用枪一合，老程跟着顺着枪杆左削右削。来护尔吓一跳，这斧这么快，左躲右闪。突然老程一变招，横着一斧子朝着来护尔的太阳穴唰就劈下来了，掏耳朵。来会儿锁梗藏头一弓箭，稍微慢一点就听着砰的一声，把盔顶给削掉了。来会儿的法箍一崩啊，头发就披散下来了，二马错蹬。老程抡斧子来个海底捞月，说了声抹呀，来会儿的马脑袋被抹下来，死马哭丘趴下，来会儿掉在地上。当场众人无不吃惊，来会儿败下阵来，再求程咬金，战马一打旋，指名点姓骂老儿杨林赶快出来呀。这一下子隋朝将官更不敢出战了。老杨林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响马斧子招数特别，可是看他基本功不扎实，本领是平常，他是来个先下手为强啊。可是我若出马赢了他，不足为奇是正常的，要是不留神他把我的马脑袋给抹了，那可糟了，我这匹宝马良驹千两黄金不换呢，要一个不留神把马给抹了，那可不上算啊！我再被他给打败了，将来我还怎么统领三军？众将官扎，给我围上去。干嘛要一拥而上？两个响马人单势孤，一声令下呀，再看弓箭手在外围，众将在里围，干嘛预备弓箭手啊？防止俩人逃跑，如果跑了好开弓射箭。 所有的将官呼上去了，你一刀我一枪，十二家太保也上去了。这回程咬金可麻爪了，他那几招使不上了，弄得手忙脚乱呢。尤俊达和六太保杨明远交手了。尤俊达这个人呢，有心计有心眼儿，功夫可一般，没走三个回合就被杨明远走马活擒。程咬金一个失神，捧被薛亮用枪扎在了腿上，疼得他哎呀一声翻身落马。左右校尉过来抹肩头拢二背，把两人捆上。这时杨林传令收兵，重新升帐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秦琼回到大营，一看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个人被祸遭擒，心里急坏了。当着这么多军卒也没法讲话，只是暗暗着急，下了马进帐。抬头一看，老杨林高坐虎皮交椅上，众人列立两厢。秦琼上前施礼，卑职参见王家千岁。 罢了， 锦京之事可禀明你母亲，夜已禀过。 好， 站在一旁看老夫审问响马。卑职斗胆，请问是哪里的响马？ 哦，是结黄杠的响马，今天竟自投罗网来了。 如今响马已经拿货，你的差事啊，嘿嘿，就可以了结了。 是。 杨林一抬头，来人呐，把两个响马押上来。 是。 校尉出去时间不大，架着程咬金进来了。程咬金的腿上受伤了，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，可是他毫无惧色，晃着脑袋一边走，嘴还不老实。哼，不就是见老儿杨林吗？啊，这算什么呢？我的腿被扎一下子不碍事，不用你们架着我，我自己走。他大步腾腾腾进了大帐。尤俊达在后边跟着，快快快快跪下。兵丁推推搡搡叫程咬金跪下。程咬金火了，一晃身子抬起腿来，奔个当兵的汤就一脚。这个当兵的也没有准备，被踹的噔噔噔扑秋，不但一个坐墩还打六滚儿。程咬金说，你们都什么东西呀？杨林呐，你不够个人物，你不敢单打独斗，像狗一样一拥而上把爷爷抓住，嘿嘿，你不算英雄。今天你没出战算你便宜，要不然轻者把你的马抹了，重者我把你劈了。谁敢在杨林面前连喊带叫啊？程咬金这通骂呀，他没完没了的喊，即被你抓住，傻瓜存留，任凭你发落，皱着眉头不是好汉呐。杨林被他气糊涂了，这个东西敢在孤王面前撒野，来呀，把他推出去砍了。程咬金一听乐了，好啊，这多干脆呀，走啊。一扭头腾腾腾他往外走，两旁战将嘴不说都暗暗的佩服，这响马真是条汉子。可在一旁急坏了秦琼，干搓手没有办法。校尉们把这两人推出辕门外，刽子手捧着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，静等斩令一到就开刀了。秦琼心里不好受啊，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，苦辣酸甜咸什么都有了。我秦琼一辈子为朋友生，为朋友死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为了程咬金染面秃须炸登州， 为了朋友，我烧了龙票。本来是想把这场事儿给平了，没想到程咬金为了我，领着尤俊达再闹隋朝大营。眼看我这两个好朋友就没命了，我怎么办？他们俩要死，我也甭活了。我有个小小绰号叫交友司孟尝，那么这两个人是我朋友，我眼看着被杀我不救，又是为我死，我算什么司孟尝？天下人都得骂我，怎么办好呢？就在这阵儿，靠山丸伸手从帅案上取出斩令，来人呐，传令，开刀，往下一递。校尉接过斩令，转身要走。这下秦琼真着急了，急忙上前，王爷且慢呐，不能杀。杨林就是一愣啊，心想秦琼在我面前多在说话的不慌不忙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哦，真急了。杀这两个人你急什么呢？秦琼，怎么杀不得吗？莫不是你跟响马有什么牵连？秦琼听了，心呢本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又一想，别介，我得沉得住气。哎呀，王爷，我与他们素不相识，更谈不到什么牵连。那你为什么不叫杀呢？请问王爷，我多嘴了，你可知这两个人结黄杠，他们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啊？程达尤金，嗨，那是真名是假名啊？同党有多少啊？黄杠这些国币躺银藏在何处？为什么结了那么多银子还二次找上门呢？他是为什么呢？这个本王没有问。是啊，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，可后患无穷啊。啊，杀他俩怎么能后患无穷呢？你想啊，你俩人家把他们斩了挺痛快，等您带兵一走，他的余党能完吗？他们要把山东必闹个翻天地覆，这不是嫁祸给地方吗？杨林闻听点点头，对呀，还是老夫太粗心了，不能这样草草问斩。那么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？依我之见，不如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地方历城县审问，揪出他们的同案犯，找出他们的巢穴以及黄杠龙一共隐藏的地点，到那时候问清了，找回黄杠和共一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他们要是不招呢？你看那个响马多豪横啊。王爷，常言说得好，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真如炉啊。人都是肉长的，怕动刑啊。你老人家马上要进京，来不及审问，再说咱这不是审问案子的地方。有理。杨林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我是带兵打仗的，镇守沿海登州，是啊，没事我审案子玩，他地方官文官干什么呢？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好，叫历城县知县来见我。 是。 历城县知县在哪儿呢？刚才在大帐内，因为程咬金在外边骂阵，老杨林出去抓香马，这些官员都在外边站着呢。命令一传出， 历城县知县蔡有德来到里边上前施礼，参见王家千岁。蔡知县，你把响马押回你的衙门，要三推六问，审问清楚，把口供报与我知。尊王玉说心里话，他不愿意接这个案子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是全国通缉的大案，我一个小小的芝麻官，我敢惹谁呀？但是王爷的令下，不能不答应。杨林转身告诉堂弟，你们暂且回到衙门去，等我从京城回来再做处理。堂弟点头，秦琼心想，这回我两个兄弟的命可就有缓了，只要押到历城县，我马上跟我的兄弟们说，想办法救出程咬金、尤俊达。堂弟蔡知县辞别了杨林，退出来，这阵程咬金在外边还骂呢，怎么着，快点动手啊，别耗着，早晚不都这么回事吗？历城知县也不理他，叫手下人准备车辆，要押解两个响马，都准备好了。知县来到程咬金的近前，哎，姓程的，你跟我走一趟。程咬金一看这个人，纱帽蓝袍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历城县的知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叫蔡有德，你来干什么？请二位好汉到碧衙谈一谈。程咬金才精明呢，看来我死不了了，这准是秦二哥在里头帮忙了。好，叫我走可不成，我这腿呀，叫那小子给我扎伤了，你预备好车辆，得请我上去。哎，好好好，有人过来把老程给架到车上，第二辆车是尤俊达。再看出了一哨人马，刀除鞘，弓上弦，围着两着车辆，驾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！程咬金说：“别忙，哎，别走，老你们将，把我的马匹和军刃给拴在车后头。”官兵说：“你都要死的人了，还要马匹兵刃干嘛？还要跑是怎么着？”哎，反正这案子我明白，早晚也得死。我死之后，把斧子给我捆在一块儿一埋，你们马肉一吃，就如同我把它骑着走了。哎，你们要不由着我的话去做，这车你们别走啊，我可要咕噜下去了。蔡有德说：“行行行行，由着他，由着他。”有人把两人的兵刃和马匹拴在车后头，车把是一摇鞭子，这车往北下去了。沿路惊动老百姓啊，纷纷跑来看热闹，霎时间两旁聚的人山人海。再看程咬金在车上面无惧色，咧着嘴，大眼珠子叽了咕噜，他逛景呢。大伙一看，没有不夸赞的，这位是好样的，有胆子。程咬金正卖狂呢，发现西边人群的有两个人，是两个老道，谁呀？一个是魏征，一个是徐茂公。哟，我的两个哥哥在这呢。没事，死不了，嘿嘿，我有救了。可这阵儿谁也不敢救啊，而是两个老道在这探听虚实，看看程咬金是不是裹不了热糖把我们都咬出来了。如果这个家伙嘴大舌长，胡说八道，把我们在贾柳楼结盟的事儿一说，我们这波人可一个跑不了，我得提前做准备呀。所以这边车辆一动，后边有盯梢的、跟踪的，霎时间来到衙门门口，官兵把老程和尤俊达从车上架下来。 进了衙门暂时先压在班房，瞧热闹人呢都在衙门外头拥拥挤挤等着看过堂。那个年代过堂申堂问案呢，衙门口都开着，允许你看，但是不许进来。大家等着瞧热闹吧。再说知县来到了书房，赶紧的净净面喝了口水，吩咐来人呢把四个班头叫来。四个班头谁呀？樊虎、连明等哥四个呀。有人说太爷他们没在这，上秦二爷家办寿去了，还没回来。可不的东西，升堂。当当当，点声一响，知县升堂了。三班衙役两旁站立，威武。大堂下边拴了一根晃绳，拦住看热闹的，都想看看响马什么模样，能不能滚过热堂。知县啪一拍他的惊堂木，带响马，带响马，带响马，走走走走。一会儿的功夫把两个人给押上来，来到大堂上，程咬金往那一站，两旁的差人不让，跪跪跪跪跪，快点。程咬金说干什么？跪下，没那事儿。我说县官啊，我在杨林呢都没跪，我能给你跪吗？知县一下，嗨，我先顺着他，待会儿要问什么说什么，少麻烦，跪不跪能怎么的呀？他不跪，我这边不强迫他，老百姓一看我这个人还不错，就这么着吧。他腿上受伤了，给他搬把椅子，腿上带伤了叫他坐下。当差的挺有意思，搬两把，尤俊达也借光了，也坐下了。你慢慢说吧，慢慢说。不行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渴了，能不能来两碗燕茶喝呀？喝完了叫我说什么我说什么，不过得给我松绑啊，我不跑，我自己来的。知县没有办法，先给程咬金把脚镣子砸上，然后松开了绑绳，戴上手铐子。蔡知县说，我这盖碗茶续点水，拿过去给他喝。程咬金说，嗯，这还顺点气儿，这个茶我不白喝，待会儿叫我说什么我说什么。瞧热闹一看，嘿，这样打官司还是头一回呢，还有座还喝茶，听他怎么讲。曹德说，你茶也喝了，该说说了啊，你爱听什么？我就想问黄杠龙一共放在哪了，回头我带人取赃。这知县心里琢磨，在起赃的时候我趁火打劫也可以捞一把，这叫过手三分肥。好，响马，你到底把黄杠和龙一共藏在哪儿了？程咬金一乐，我说县官哎，冲你对这么好，我呀全告诉你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。